甘蔗和那高粱一模样哟，看到了甘蔗想起来高粱，因为生长高粱的地方有我美丽的田和庄啊，高粱高来甘蔗长哟，甘蔗和那高粱一模样哟，看到了甘蔗想起来高粱，因为生长高粱的地方有我慈祥的爹和娘哟，一样的星星一样的月亮，星星啊月亮啊，是谁霸占了我的天庄，是谁霸占了我的天庄，一样的星星一样的月亮，星星啊月亮啊，是谁拆散了我的爹娘，是谁拆散了我的爹娘，高粱高来甘蔗长哟，甘蔗和那高粱一模样哟，看到了甘蔗想起来高粱，因为生长高粱的地方也是我们生长的地方，也是我们生长的地方，嘿。